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20号星期一，农历是1月17。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6天。北京晴，12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栗战书出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 今年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创新引领作用明显。 全国一村一品主导产业产值超过7000亿元。 香港顺利举行完善选举制度后首次立法会选举投票。 冬奥会脚步临近，全国各地冰雪活动精彩纷呈，全民参与热情高涨。 阿富汗现人道主义危机，伊斯兰合作组织呼吁美国解冻阿富汗资产。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民生答卷，请您评阅。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十四五开局之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兜住民生底线，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实事。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2021年的民生答卷怎样温暖人心？2022年的民生答卷如何继续书写？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答卷，请您评阅》，今天播出，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周瑶。 以前是一房一厅很小，那现在是两房两厅，你看这个全部是装修好的，像空调啊、热水器啊都是装新的，家具家电钱都有，我们就是拎包入住了，非常的棒。 厦门市公交集团驾驶员梁贵道今年拿到了公共租赁住房的钥匙，从原来的出租屋搬进了新家。今年厦门市首批移交给厦门公交集团的75套租赁住房正式投用。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由城市人民政府负主体责任，省级人民政府负总责。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院长严荣表示，此举将最大限度确保政策的落地。 就是由城市政府的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授权牵头部门来出具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的认定书，使这种税收优惠政策和民水、民电、民气价格都能够落实，是很有创意的一个举措。 在山东济南，政府就出台意见，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构建绿色通道，快速解决选址、拆迁、建设、安置等工作。济南市天桥区成发集团副总经理张桂松表示，公司的一个项目通过绿色通道实现了快速拆迁、快速建设。 我们有8栋住宅楼，同时配建一个4层的一个公建，包括居委会、物业和菜市场，计划明年年底应交付使用。 数据显示，2021年40个重点城市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93.6万套间，既要有新增住房，老旧住房也要住得舒服。截至10月底，全国已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5.34万个，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越来越多的地方选择让居民先下菜单，根据居民的需求再来完善小区基础设施。前不久，上海杨浦区新江湾城街道的一个小区主动给小区破墙开了一扇门，这样居民不必再绕路从后门出去。上海市民张家珍阿姨高兴得合不拢嘴， 方便，什么都方便，样样有，商店菜场，很开心。 下一步，各地老旧小区改造还将在推动有条件的楼宇加装电梯、完善老旧小区物业管理等方面加大力度。住得舒服之外，还要住得舒心。今年7月，住建部会同8个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持续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的通知，部署整治虚假广告、克扣租金、物业收费不透明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实现了中国在高端制造的一个新跨越。 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表示，我国制造业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力争通过“十四五”时期的努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实现综合实力迈入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行列的目标。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卓越工程师》今天播出单增海破解起重机制造无心魔咒，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杨守华、丁然。 这个礼拜我们要讨论一下，好吧，把这个技术论要定下来。 在单增海办公室的小会议桌上，几乎每周都要进行一场小规模的技术研讨会。近日，徐工推出了全新 C 系列起重机，大到钢铁巨臂，小到螺丝螺帽，所有零部件均为中国制造。今年49岁的单增海一直从事起重机设计研发工作，是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轮式起重机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技术专家。单增海说，10年前起重机大约90%以上的零部件都是依靠进口。 之前我们靠进口件为主，常年的一个主题跟供应商的关系就是要货，就是我们的产量、产能，包括生产节拍都受到了约束。 2013年开始，单增海带领团队进行1600吨全地面起重机的研发，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全地面起重机是1200吨位的。 他们也没有更新的技术，这是我们要突破的地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打破世界纪录的产品，徐工1600吨全地面起重机到目前已经成功交付50多台。11月下旬，根据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全球最大起重机制造商排名，徐工起重机以56.6亿美元销售额，摘得世界起重机制造商榜单桂冠。在控制系统实现全部自主后，向智能化、无人化进军将势在必行。单增海说， 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实现起重机的智能辅助作业，就是作业部分智能辅助，行驶部分智能辅助驾驶。我们可以实现指令输入和任务导航，最终是无人化。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昨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认定3673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主导产业产值超过7000亿元。这些村镇资源禀赋集中，主导产业突出，发展特色鲜明，品牌效应明显。其中有174个产值超过10亿元的示范镇，249个产值超过1亿元的示范村。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2011年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认定工作启动。10年来，一村一品乡村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营主体不断增多，产业形态更加丰富，特色品牌日益壮大，对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新疆因地制宜拓宽就业渠道，以项目带动产业，以产业拉动就业，以就业改善民生。总台驻新疆记者田彤、王月军、蒋雪娇报道。 罗尔曼·孤立·阿布都卡迪尔是洛普县多鲁乡塔乌嘎兹村村民。2019年初，他在村委会的帮助下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入职第一年，他就学会了香菇、猴头菇等6种蘑菇的种植管理技术。今年，他升职成了一名小组长。罗尔曼·孤立： 以前收入很低的，存不下来钱。这公司上班以来，每个月有固定的工资，今年存下来10000多块钱。 今年，洛普县构建了培训加产业加就业加帮扶的就业帮扶体系。洛普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李雪豹： 积极发挥园区企业、片区工厂、就近就业优势，扎实做好就业岗位开发工作。今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54人，转移就业10.8万人次，切实做到人人有事干，月月有收入。 伍兹克人达西手工囊合作社的窝窝囊在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小有名气。合作社负责人库尔班江买买提： 现在每个月打囊的收入在4500元到5000元之间，我们的囊现在一天打2500个左右，就这样都没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小囊饼撬动大产业，托起大民生。通过沅江省市搭建平台，在全国23个省市开设了614家喀什囊店，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销售渠道。喀什地区囊产业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阿布杜艾尼斯蒂克， 2022年实现日产销量1500万个，带动就业6万人的目标，增产增效，做优做强，让老百姓钱袋子鼓起来。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7届立法会选举投票，昨晚11点左右顺利结束。这是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特区举行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此次立法会换届选举，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153名候选人竞选90个议席。经过点票，香港选举事务处今天凌晨公布了选举委员会界别投票结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表示，特区政府对经完善选举制度组成的第7届立法会有信心，相信新一届立法会将可切实提升特区管制效能，为良政善治开启新篇章。香港各界人士表示，新的选举制度带来新的气象，相信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能推动特区政府有效施政。总台驻香港记者周伟奇报道。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友好协进会副会长陈青霞说， 借此选出爱国爱港、素质能力强的议员，就会摆脱以往严重内耗、空转的乱局，从国家和香港根本利益出发，聚焦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积极推进良政善治，更好践行一国两制新实践。 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龚俊龙表示， 这次立法会的选举看得到很公平公正，我希望立法会真正能解决香港的民生社会的等等问题，发展好香港的经济。 香港基层社团界选委、香港的士司机从业员总会主席林晓辉， 第7届立法会选举参选报名踊跃，共有153名候选人竞选90个席位，可以说区区有竞争，各个界别有得选。 香港互联网专业协会会长显汉迪， 大家觉得这是选举制度完善之后、国安法实施之后的选举，大家都很踊跃来参加，因为这是香港的新篇章。 这是香港的新篇章。 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金融保险界人士詹美清， 我相信这次的选举，我们一定能够选出爱国爱港的立法会议员，也能够选出为香港拼搏的议员。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全国各地冰雪运动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广大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热情高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曾举办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滑雪比赛的吉林省通化市，拥有新中国第一座高山滑雪场。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雪场经过重建改造，在其原址上重新落成，并于18日正式开板。前来参加滑雪运动的爱好者们络绎不绝。滑雪爱好者孟先生， 感受非常爽。通化市能有这么个雪场，给我们这些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以后经常来。 雪场董事长张春雨， 现在滑雪场的规模呢，比原来呢扩大了将近10倍，能举办更多的比赛了，也能承接更多的游客了。 滑轮子跟滑冰的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在河南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的操场上，速度轮滑社团正在学校特邀教练李志的指导下进行一周一次的集训。学生王冠祥， 特别刺激嘛，速度轮滑不只要靠体力，还要动脑子，所以说它这带给我特别多的乐趣。 学校体育组教研组长房信宇介绍，学校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从校外聘请专业教练向学生普及冰雪运动。 接下来我们会在我们学校体育组进行推广，让更多的体育老师掌握这项技能。 在江西石城县体育馆训练场上，30多名本地小学生正在激烈地开展对抗赛。石城县二小学生冰球运动员李志军， 冰球教会了我们团队合作，让我们坚强勇敢，还强健了我们的身体。 为推广冰雪运动，江西石城县将县体育馆改造成江西首个冰球训练馆，对全县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冰球教练周豪， 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咨询如何加入冰球队，我们非常开心，希望南方的孩子也能体验到北方的冰雪乐趣，一起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昨天晚上八点，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主会场活动在湖北省举行。活动重点突出冰与雪将贯穿整个北京冬奥会期间，全面展示申冬奥成功以来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成果。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18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本土病例44例，浙江31例，陕西10例，广东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1例，其中境外输入37例，本土4例，陕西3例，上海1例。截至12月18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685例。截至12月18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7368万8000剂次。各地继续多措并举织密疫情防控网。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昨天开展第六轮全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共检测789340人次，检出阳性感染者6例，均为集中隔离检出。昨天16点起，杭州除上城区、拱墅区、萧山区以外，其他区县公共场所全部正常开放。除中高风险地区以外，来杭返杭人员不需要再出示48小时核酸证明。宁波全市应急响应等级昨天下调至二级，解除镇海区除交川街道封控区和管控区外的临时封闭管理。北京市通州区疾控中心昨天通报，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画室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阳性，通州区立即响应对华清画室进行管控，同步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广东东莞昨天表示，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重点清扫农贸市场、大型商业区等人流量大的场所，全面消杀重点区域、重点部位，进一步降低环境传播风险。陕西西安昨天表示，将全面加强公共交通防疫举措，从今天起，对早晚高峰车辆满载率较高的线路增加配车，载客率不超过50%，出租车每天进行两次以上消毒作业，在五天内完成40000多名出租车和网约车驾驶员核酸检测，未完成检测的驾驶员严禁上岗营运。 连日来，西部战区法律、心理、文化三个到一线联合文化服务队行走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为边防官兵办实事、解难题。总台央广记者穆亮龙报道。 我要叫我们就要打 海拔53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上，新疆军区某团食堂里，联合文化服务队表演的《强军战歌》《新疆歌舞》等精彩节目，引得现场官兵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得知有些官兵因为执行任务没能到现场观看，演出人员特意走进班排宿舍演出。战士魏涛 下哨回来之后，他们专门为我准备了精彩的节目，我看过后非常暖心，接下来我将会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训练和执行中去。 不管是借钱的还是被借钱，一定要把借条写好。 联合文化服务队的法律专家还举办了法律知识宣讲活动，现场为官兵们答疑解惑。战士李晨林 讲到借钱这个问题来说都非常普遍，把这个借条一打好，我们就可以通过正当的手段去维护这个利益。 工作有点烦躁，工作太多了。 在布置温馨的心理咨询室里，联合文化服务队的心理咨询师和官兵开展一对一谈心，帮助长期在高原驻训的官兵做好压力管理和情绪控制。服务队成员、西部战区第一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曹建忠说：“ 给官兵提供最优质、最高效的服务，真正的解决官兵的后顾之忧。”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重大项目签约活动昨天举行，共有40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 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昨天闭幕，累计现场交易额13.6741亿元，其中线上交易额达12.5778亿元，比2020年冬交会增加了11倍。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内地与香港进出口值突破2万亿，已超去年总量。其中，深港货物贸易达6340.7亿元，占内地与香港进出口值的30%，同比增长16.6%。 国家林草局三北防护林建设局昨天发布，三北防护林工程明年将启动内蒙古磴口县等20个科学绿化试点，着力解决好以水定律、合理密度、桥冠草结合多树种配置等关键性技术难题，总结出一套指导三北地区科学绿化的技术措施。 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重达338.2吨的发电机组转轮昨天顺利完成吊装，至此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轮全部吊装完成，为明年7月全部机组投产奠定了基础。 为期12天的第57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产教融合系列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启动，期间将举办第5届产教融合发展大会、中国航空旅游融合发展高峰论坛等活动。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828,791例，死亡806,39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78,431例，新增死亡病例199例。 数据显示，2021年还未结束，美国就已经有至少16座城市打破了年度凶杀案数量的最高纪录，其中6座城市已经连续2年刷新这一纪录。 伊斯兰合作组织19号召开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一个人道主义信托基金，由伊斯兰开发银行与其他国际机构合作筹措对阿富汗援助款。与会代表还呼吁美国解除对阿富汗中央银行海外资产的冻结，使阿富汗银行系统尽快恢复正常运转。美国今年从阿富汗完全撤军、结束阿富汗战争后，拒绝承认塔利班政权，拒绝解冻阿富汗中央银行逾95亿美元海外资产，使饱受战乱和制裁的阿富汗重建资金匮乏，加剧其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据联合国估算，阿富汗3800万人口中超过一半面临危机级别的饥饿问题，且持续恶化。 菲律宾多个省份19号报告台风雷伊所造成的伤亡情况，全国累计死亡人数增至144人。菲律宾军方派出医护人员乘坐军舰前往灾区，以应对当地医疗物资和人手短缺问题。 在19号举行的2021羽毛球世锦赛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陈清晨、贾一凡2-0击败韩国组合李少熙、申生赞，继2017年的格拉斯哥后再夺世锦赛女双冠军。 在阿联酋阿布扎比19号举行的2021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上，中国选手李冰洁以3分55秒83的成绩，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以绝对优势夺冠。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赵初南、胡晶，主播李丹丹、魏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保护野生动物，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